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8年国考报名即将结束，据统计，仍有超过600个职位尚无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印发公告，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小麦生产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在小麦粉中添加非食品原料的行为。有数据显示，2017年国内旅游人次将达50亿，巨大市场需求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中国领导人将首次出席国际多边会议。日前，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决定于11月至12月组织开展第11次全国农民工工作督查。今年10月份，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817起，成功预报100起，避免人员伤亡3687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2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透露，从明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强调无论规模大小，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享有同等市场准入条件。自11月11号起至20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上推出高铁极速达快运新产品，这将是国内最快的跨城快运产品。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很多人提起郭富城，都会想到对你爱爱爱不完的经典动作，只记得当初他一出场，飘逸的发型，活跃的舞台风格，歌声响起，全场欢呼，无数少女为他的颜值魅力所折服。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的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胸中藏着一把火， Dancing in the night，

据悉，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的控制性工程，将从地面迅速转入地下，变身地铁，穿行6020米，再转出地面，继续向北飞驰。随着购租并举住房制度的推进，多地推出官方住房租赁平台，被业内看作是解决租房痛点的一大抓手。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周慧敏《痴心换情深》，天蝎座的美女不计其数，几年前常说的玉女一词最早的起源就是中国的香港女歌手演员周慧敏本人。

ESP、ESC 等安全配置已经是目前大多数车型的标准配置了。为了让汽车适应更多路况，很多车企都会在车内设计有 ESP OFF 开关按钮，其实初衷是很好的，但这个按钮一般设计在中控位置，很容易会让副驾驶甚至坐在后方的乘客都能开关这个按钮。也有新手接触新车时会逐个按钮都按一遍，看看有无出错提示或误操作关闭了这个功能。驱动模式按钮错按指数3颗星，很多硬派越野车都有这个按钮，而豪华车则有着诸如 4MATIC、X-DRIVE 或者是 Quattro 等智能的驱动模式，能够自动切换。不过在一些相对较老的越野车型上，这是需要人工切换的，一般情况下设置成两驱模式即可，除非你是特别资深的越野玩家，不然尽量别碰这个按钮。喇叭错按指数5颗星，不同地方对乱按喇叭都有不同规则，也有各自的罚款方式。乱按喇叭在一二线城市管得相对较严，尤其是在明令禁止的禁鸣区，倘若不巧真有交警执勤的话，那么就等着被开罚单吧。其实除了以上按钮误按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在驾驶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注意交通规则，那么更大的安全隐患将会走向你。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希望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Thank you.

总有人说没有时间打理房子，租来的房子将就住，一间房屋的状态会反映出住的人的精神状态，有时候没钱没时间没精力是借口，没心思才是真的。其实房子本身不是风景，是居住者把它变成迷人的风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